部落很神秘，规矩很奇怪， 怪事一件接一件， 但是主角竟然是熊猫。 呼呼，你带我到哪去？ 熊猫胡胡被视为天降神兽，肩负拯救整个部落的使命。 哎，你们什么人呢？ 这个人很奇怪。 组长，你今天有点飘啊。 成龙饰演的 Jackie 只能一路护着他，在飞天族长、神力王子和怪咖族人之间斗智斗勇。 由许宏宇导演执导，成龙、马丽、乔杉、于洋联合出演。 现在上到勾选 Dynamite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《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》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，一起见证呼呼能否化解部落的危机呢？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，浏览勾选 Dynamite《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》，2月17号春节进戏院，福气滚滚来。 勾选，你有 on track。